第四十二集，被放逐的恶魔。马法里奥和伊利丹的法术成功了，燃烧军团的恶魔们开始被吸入传送门，但马法里奥没有轻松下来，他感受到自己的法术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有另外的力量在抵抗他。到底是燃烧军团主人的力量，还是上古之神的力量，他还说不清。但他很清楚，如果他的力量衰弱了，那么他现在所赢得的一切都将再次失去，而整个世界也将就此灭亡。这股不属于自然的风暴还在持续，将天空中的恶魔吸走，抛入永恒之境的漩涡中心。不过数秒钟时间，天空中就再见不到任何一点燃烧军团的污秽了，然而风暴却还没有停止的意思。马法里奥还在两条战线之间不断穿梭，现在他看到那无数即将淹没他们两兄弟和泰兰德的恶魔突然在惶恐之中放慢了脚步。这么多恶魔，他不由得感到了一丝后怕，但高大的恶魔卫士和丑陋的地狱犬全都只能努力抓住地面。一个凶悍的地狱火又向三个人走近了两步，但这个巨型恶魔终于也寸步难行了。第一只地狱犬飞上了半空，它利爪挣扎，长尾乱甩，凄厉地长嚎着，接着消失在了永恒之境中。随后又是一只地狱犬，然后是几个恶魔武士。恶魔的阵列开始溃散了，数十个恶魔突然飞入空中，如同从地面向天空中升去，越来越多的恶魔连续不断地落入到了永恒之井中。突然，一种强烈的眩晕感击中了马法里奥，让他差点失去了对法术的控制，面前的心爱萨利消失了。马法里奥迅速转头向身边看去，伊利丹没有坐在他身边，但他仍然能够感到自己和弟弟的联系，尽管这种联系已经薄弱了许多。马法里奥集中起精神，感到这个世界的自然力量正在支撑着他，树木、青草、岩石、动物，世界中的每一点存在都贡献出了一份力量，帮助他继续战斗下去。马法里奥明白了，他现在所做的事情已经远远超出了塞纳留斯的教导，远远超过了他以前所做的每一件事。此时他依然能够感觉到伊利丹和他结合在一起，在与他一起奋战。突然马法里奥惊呼一声，仿佛一千根针同时刺进了他的意识，这是萨格拉斯的攻击。恶魔君王充满在他的脑袋里，要从内部彻底吞没他。马法里奥全身绷紧，努力压抑下一点痛楚。卡利姆多还在哺育他，把一切能够给他的都给了他，他的未来，他的命运全都寄托在马法里奥的身上。现在马法里奥成了这个世界的守护者，更超过塞纳留斯、马洛恩，甚至是五色巨龙。一切的一切都维系在他的身上，只维系在他的身上。他孤身奋战，对抗燃烧军团和上古之神。 快干活，你们这些杂碎，再慢一些。 马诺洛斯主人，求你，我只是需要、 继续干活，否则这就是下场。 马诺洛斯依然在监督着上层精灵的施法。突然一名上层精灵一下子扑倒在地，他虚弱的几乎只剩下一副骨架，曾经华美纤柔的长袍挂在他的身上，就像一块色彩斑驳的裹尸布。他不住地咳嗽着，马诺洛斯走过来，伸手抓住他的脑袋，捏碎了他的颅骨，让他剩下的身体变成了一个血污的碎块。然后马诺洛斯提起这具尸体，将他在那些瑟缩的暗夜精灵和术士面前来回摇晃。尽管这些施法者都已经羸弱不堪， 但他们立刻都开始加倍的拼命工作。即便如此，马诺洛斯仍然感到不满意，他将那具血淋淋的残尸扔到一旁，来到这些施法者结成的法阵前。如果他还希望取得成功，就必须加入到这个法阵之中。但就在他将那些碍事的家伙推到一旁的时候，一种特殊的异变感觉忽然触及到他，马诺洛斯的动作变得迟缓起来。当他看向一名艾瑞达术士的时候，他看到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那名术士的身上。那些暗夜精灵似乎受到的影响要小一些，但他们的动作也越变越慢了。 出什么事了？发生了什么？ 马诺洛斯沉重的尾巴垂在地板上，他竭尽全力继续施法。但就在他举起自己仍然被鲜血浸透的一只手时，他的眼睛一下子睁大了。他发现自己被鳞甲覆盖的表皮似乎变得透明了，现在能够看见自己的筋腱和骨骼，就算是这些地方也全都开始变得虚幻了。马诺洛斯的脸上露出惊慌的神色。 不，不可能，这不可能！ 高塔正对着永恒之井的一面突然向外崩碎，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撕扯塔中的恶魔，那些最靠近崩塌塔壁的恶魔几乎立刻就随着大块的岩石飞向永恒之井，迅速消失在了远方。身披重甲的恶魔武士随风而起，就像羽毛一样轻飘飘的。法阵被彻底破坏了，尽管上层精灵施法者们都害怕马诺洛斯，但也都不顾死活地开始逃离这场劫难。那些早已到达极限的艾瑞达术士也都被强风裹挟在其中。随着一阵阵狂乱的吼声，这些术士也全都消失在永恒之井的漩涡中了。目前马诺洛斯还留在这个世界上，他不可思议的力量和体型发挥了作用，这个双翼大恶魔竭尽全力去对抗那场饥饿的风暴。马诺洛斯的一双猛兽一般的眼睛死死地瞪着这个正在迅速崩溃的法阵，他要到法阵中心去，因为那里还残留了足够多的魔法能量，再加上自己的力量，他能够制造出一个护盾，让自己躲过这场攻击。他向前的每一步都变得异常沉重，但马诺洛斯仍然强迫自己不断向前，一条树干一样粗的腿迈进了法阵，然后是另一条腿，他的翅膀疯狂地扇动着，竭尽全力为他提供一点推力。第三条腿进来了，一丝胜利的笑容在他恐怖的面孔上扩散开来。接着马诺洛斯将第四条腿也拽进了法阵，他高高举起自己一双生有利爪的手，将法阵中的魔法能量聚集到自己周围，一个绿色的火焰穹隆出现在他的周围，狂风对他的拉扯停止了。马诺洛斯转身面对着那一片破碎的塔壁放声大笑，对于那些低等恶魔，这一阵风可能是无法抵挡的，但他是马诺洛斯，剥夺者马诺洛斯，毁灭者马诺洛斯，他是萨格拉斯选中的使徒。这时组成护盾的绿色火焰开始朝那片破碎塔壁的缺口弯曲，马诺洛斯有些惊慌，他看到自己的护盾被吸走了，他想要转身逃离塔壁上的缺口，但强风抓住了他。大恶魔目瞪口呆地看着自己被轻松地从地面上拔起向后飞去，马诺洛斯发出挫败的吼叫，重重地撞在残缺的塔壁上，将更多的巨石撞了出去。他想要抓住高塔，但他粗大的手指和厚硬的爪子很快就承受不住狂风的拉力，他的爪尖也无可奈何地刮蹭着石头，然后终于从高塔上被拽走了。马诺洛斯咆哮着被放逐进了永恒之井。